间中，一座空墙柳，墙外白云悠悠，墙内无所求，看见红装修。明月曾如钩，勾住眼底春秋，碧眉为君叹，红酒黄牵手。回望音容旧，故人随风已走，是好景难再，或是好梦难留。太执着的人因爱而生忧，太清醒的人孤独着看透，太洒脱的人嬉笑怒骂过一生，终究是遗憾未宣之于口。最深的伤痕从来是隐忍，最好的分寸不需要诚恳。望向我的人眼中是他的温存，拨乱了风月便心里为真。明月曾如钩，勾住眼底春秋，碧眉为君写，长叹心牵手。回望音容旧，故人随风已走，是好景难再，或是好梦难留。太痴心的人被无心伤透，太单纯的人被岁月消瘦，太释怀的人看似平顺过一生，到头来轻叹着情深不休。那年的我们月下饮美酒，而今的他们携手赴高楼，剧中的销魂无奈眼中的离分，来生不再扮演谁的梦梦。我是江边柳，新月又到眉头，在一座阁楼等一个乡愁。前程空墙柳，看过世事悠悠，天地疏忽旧，回首已足够。天地疏忽旧，回首已足够。 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晚上好呀，大家。 Hello， 晚上好呀。 Hello， 朋友们。Hello。 你们是不是都来了？哎，还有什么？ 嗯，是的，我们人齐了吧？ 人齐了，就我们四个人，没有 staff 帮我们是吗？就全靠我们自己了啊！救命啊！那大家好，我们就这样开始吧。 为什么是这样？ 三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 还是说我们需要等一等大家进来我们再开始呢？好，让我们来问一下场外的 staff， 确认一下，稍等。 啊，杨子也来了，看到了，嘿嘿。嗯，好，说我们直接开始就好了。那么三位老师，那我们三二一就准备开始吧。 好，要打板吗？ 三二一，好。在20:02的时候，我们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工厂有的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首次担任直播主持的笑鱼。我们先请直播间里三位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我们由笑鱼开始先。 哎姐。好的，我先给大家来引个路。大家好，我是笑鱼，在广播剧《宫墙柳》中为皇后沈凝瑶配音，同时也担任了这部剧的配音导演的工作。有请下一位。 咩咩 是不是还在闭麦啊？ 啊，咩咩咩， 我的麦克风应该有开启了吧？ 啊、 天哪，不会吧？ 刚刚开启。 啊，是吗？怪不得我在这边聊了半天，天 没有人听。我猜对了，是我猜对了。 哎呀，太好笑了！我还说大家吃饭了吗？然后没有人理我。 你没有发现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没？ 啊啊，是这样吗？大家好啊，好了，只要正常了就好了。大家好，我是咩咩，那个在广播剧《宫墙柳》中为小柳儿江映柳配音，感谢大家的前来。 好的，下面有请凯姐。 大家好，我是张凯，在广播剧《宫墙柳》中为淑妃配音。 下面有请段段。 大家好，我是段奕璇，我在广播剧《宫墙柳》中为温媛媛配音， 耶 耶 耶！ 好的，我们四位呢，现在非常可惜，今天没有能够面对面的一起跟坐在一起，这个边嗑瓜子边来直播啊， 稍稍有那么一丢丢的遗憾。 是呢，都是各自在家里面连麦。 嗯。 那么大家都听了我们的《宫墙柳》的广播剧吗？ 没有听得出去，不是， 开玩笑。 我觉得没有听的朋友们应该可能都不会点进来吧。啊，听了，好的，谢谢大家。我们广播剧《宫墙柳》呢，已经在前段时间其实已经全部播完了，完结了。然后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宫墙柳》的支持， 谢谢大家。 对对对，谢谢大家。然后我也听制作人有转达，就是说有很多小伙伴们表示很想知道我们在录制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前几天制作组的小伙伴也在微博上。还有胡社里向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直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辣摸，我们首先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就是根据微博上的留言来选出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听这句的时候经常被一句轻描淡写的台词戳中泪点，请问配音老师们有没有这样猝不及防被触动的瞬间呢？印象最深或者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哪一场呢？ 我感觉那还蛮多的。 一说来，我们时间多着呢。 因为太多了，所以我决定就是再想一想。什么？谁先来？对， 你先来吧。 想想我 我们就按这个顺序一二三四的顺序来。 哎呀，好坏呀你们。怎么回事，我的音好慢。我觉得其实还真的挺多的，因为感觉这是一个群像剧嘛，每个人都会有那么每个人都有故事，然后每个人的故事都会就有一句话就会让你很难受。我先说一个吧，就是这个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当时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李修，为什么突然说到李修跟那个小柳儿， 他说了一句谢谢，那个时候是我当时在录到那段的时候心里面慌了一下，我心说李秀啊李秀，你终于跟我小柳儿说了一句话，就这句话是对小柳儿说的，对，其他的时候都是你在透过我看谁呢，是吧？哎，怎么突然间就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一个很那个什么一个点？那其他的当然每位姐姐这个每个点都很难过。你比如说，淑妃就是凯姐录的淑妃，她在有一次她跟小柳儿哭，她说我的饭我都没有给我都没有给我爸爹妈做过，我当时 对啊，我也是这一句，我也是这样 哭，你知道吗？就哎，凯姐，那你录的真的好好啊！ 我当时也是坐在外面听凯姐的那个淑妃说的，我都没有给我爸妈做过， 妈妈做 我就在夸着， 眼泪就哎就下来了。 对， 然后正好段段也在，就比如说圆圆。我们在结尾最后就八枚图那里，那个圆圆他就说哎，我要回去睡一觉，就是明天我们再见。我当时就想不要走，你不要走， 你 要走的话，这是最后一面，你不要走，我们再聊一会儿。我当时那里也很难受，都很多，对，我就是随便说了几个，但是其实比如说不在的小姐妹们的每个人的戏份里面都会有很多让你难受的点。哎呀，我们慢慢聊吧。我现在又 行，我们怎么第一个问题就搞得那么松散？ 对呀，是啊，对，因为他这个问题说的是戳中泪点，很烦。 我们都是泪点很低的人。是的，我们都是泪点很低。 我抛了个砖，然后隐隐喻，友友们，你们说吧。 开姐呢？开姐有没有想说的？ 小咩咩直接就是把我。我说哦，戳中泪点的，其实的确是泪点很低，里面会有很多台词和情节会往上涌，然后这个涌挤挤啊，哪一个，然后也是最先出现的，我自己觉得最先出现的就是咩咩已经替我， 哎呀，对不起， 真的也就是那个现在就是啊，拍到最前最能够抢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他自己说的我都没有做过菜给我的爹娘吃，说我都没有做过菜给我的爹娘吃，现在想一想我现在眼睛已经 对听着开姐 有一些湿湿的 对，咱们的神仙姐姐演员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就经常是有一个小小的一句话或者某一个场景，他一下进入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代入感超强，然后一下就会把自己那个情感跟角色同步起来。 泪点真的太多了。 是 确实。 印象最深的哪场戏，估计这个跟可能刚才跟这个被触动的瞬间应该是有一些重合的。 是重合的。其实对。然后还有就是他送女儿出嫁的那一个。就是最后的那一下也很戳的，其实话倒没有说太多，也太那什么，但是我自己心里有满满的，触动和感动， 哇， 现在不能想，不能再继续说， 再说就要内疚， 不能再回忆， 对，我估计这个里面，咱们四个里面。要段段说这个他是最可能一下在他看来他一直说皇帝他一直都是走的是另外一条线 我今天不是搞笑女我今天不是搞笑女 有请段段 我觉得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但是我可能记不清楚就是他一字一句是什么但我就记得就是小柳儿在弥留之际说了一句我好想回家呀回去怎么怎么样我当时我本来已经哭了一番我都哭累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你在哭的时候已经是你生理上在哭你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你就是觉得就是整个录下来之后就虽然在棚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你就是跟着这些人然后经历了这么多年你就看着那个女孩从一个非常单纯天真的人 单纯快乐，变得不那么快乐，然后变得知道了很多事情，然后又到最后好多好多年之后，在他马上就要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好像又回到了他一开始的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变化让我真的我不能接受。 嗯，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好难过呀。 嗯 嗯， 然后我还有印象很深，就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跟凯姐是搭着录的，因为苏菲和温圆圆总是在一块吐槽啊干嘛的，然后到最后一次录制的时候，是就凯姐有事儿，然后是我自己单独录的，然后我知道后面苏菲是她是去世了，死掉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等，我说我应该有温圆圆应该有一句话，苏菲死之前应该我们有一句话的，但是我一直没有等到那场戏，然后我当时录完我说我没有了吗，我说苏菲结束了吗，那我呢，然后小雨姐在外面跟我说，哦，就是那场戏没有你，我当时我就哭了，我觉得怎么会这样，我就好难过，我觉得 有种你都不在他身边的感觉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你生活中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就像包括你自己那个角色就是温圆圆，他也是就是睡梦中好像明天还会继续一样，但是再也没有明天了。 有时候 我想哭， 对，我觉得这一点他是这也是我觉得作者原著他本身写的就是很轻描淡写的让你 戳到你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 现实， 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无力感，就而且我觉得我录的时候，因为里面真的有很多角色都是我很熟悉的人，就是你在听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跟这些角色，就是人跟角色我会混淆，然后你就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就是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哇塞，我真的我接受不了。 那我也是， 我就真的不行。 对，尤其是我就是最后几集连着录的时候，我一集送一个，一集送一个，我当时我说小鱼姐我哭累了，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我好难受，我说这一天我要消耗这么大 我记得咩有一天在里面最后那两集，哎呦，前面已经送了一位他已经不行，然后最后应该就最后那天嘛，他哭到最后都抽抽了在里面，让我哭一会儿，然后就闭麦 了，录不下去了，真的录不下去了。就是如果再录的话，张嘴那个话就是不成话， 说不成， 懂的，对对对。 就其实除了咱们几个角色以外，还有其他的姑娘们，有时候就是他笔墨虽然花的不多啊，戏份也不多，但他主要是他们离开的那之前的那些戏，我觉得都写特别好。就包括后来就是在庙里面，就他说来生不在，哎，我现在把词儿给忘了。 哦，是那个淘完水喝的那个吗？ 不是， 对， 我得唤醒一下我的记忆。啊，陈彩荣， 啊，陈彩荣，竹屋的那个啊，掏空水喝，当然是我们的对，这里也很难过，为什么每一个姐姐 都有 这么难过的点？ 就都是好姑娘，她说， 对对对， 好姑娘，我是个好姑娘，我要做个好，我那天我觉得好心疼，大家都是好姑娘，如果不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境下，遇到这样子的生活啊，在那样的背景下，其实大家都有另外的一番生活，可能，包括那个姚飞吧，跳舞，他走之前疯疯癫癫的那样子，我也听到好心疼啊。 这时候就要集体的就把那个枪火对准。 哎呀，你别说，包括连魏超老师录的李修，他最后那场戏就已经病糊涂了。你就再恨他， 可别说了。 就魏超老师录的李修到那个时候那一下，最后那一下就是我没有什么什么，还是会就是一样在外面听着眼泪巴巴，就你又这个你会恨这个角色，但你会但你对你如果了解他背后的有一些他的无奈或者 软弱之处的时候，你也会，人之将死的时候会对他有一份怜悯和心疼的那个吧，也会很难受。 嗯，就算再怎么着，他也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无奈和他的立场。 对对对，你看你刚才说一边骂一边夸，还有一边骂一边哭，可能都嗯，好的，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大家还有想说的吗？ 嗯，我觉得可以先往后聊聊，我感觉就是会一直在这个情绪。 对，好，那么我们 一点都不友好。 那么我们好的，有人提醒说不要心疼男人，好的，没问题。然后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吧。嗯，我怎么听到有人吸鼻子了？你们哭了？ 嗯， 温圆圆，温暖暖。好，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啊。老师们是怎么理解自己的角色呢？跳出角色的视角，老师们又想和自己扮演的角色说点什么呢？ 笑雨姐 Q Q 人吧。 好， Q 人，那就你吧。 哎， 捏捏，请。 我就多余张这个嘴，我真哎。行，那我先来。哎呀，老师们是怎么理解自己的角色的？小柳儿，我从就是一开始配到最后，从他14岁配到他结束，他这丰富多彩的一生，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小柳儿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品德很好的一个小姑娘。 嗯， 她其实，在刚刚进宫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懵懵懂懂的，她被教得很好，也被养得很好。就除了母亲对她不太待见之外，我感觉其实她是一个还是在就是生长得比较好的一个姑娘。 嗯， 包括祖母也很爱她。然后她就懵懵懂懂，14岁进了宫之后，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是她人生真正的开始。她遇到了很多，很好的姐妹，和她一起共患难的姐妹，然后也同时遇到了那个在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她也有了很多的成长，还有很多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法，包括最后又生了孩子。然后又有了对下一代的一些看法和期许。我觉得怎么说呢，当时我觉得我对小柳儿的理解其实是在随着跟剧的这个录制的过程之中，我感觉与其说是我理解他，不如说是他在带着我走。因为我觉得小柳儿他的经历其实是比我个人要多很多的某种意义上哈，所以怎么理解自己的角色呢？无非就是去跟着他走，去想他之所想，然后和姐妹们就是经历的事情，然后把它内化成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历，然后再把它重新带回到剧里去。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小柳给我的东西比我给他的东西要多多得多。我在说什么？ 那如果你想对小柳儿说有机会对小柳儿说点什么的话，你想跟他说什么呢？ 嗯，我其实想说，就是我觉得小柳儿这一生丰富多彩，就是有快乐，有悲伤，有希望，也有绝望。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活得挺值的。然后我就觉得，虽然他可能在爱情上有一些缺失，但是人生又不止只有爱情嘛。他在人生的其他的过程之中，就是所有的感情的这种维度里，我觉得小柳儿他是幸福的。然后我觉得他如此丰富的过了一生，我觉得对于小柳儿来说，他怎么说，就是希望他能够对，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去回味自己的这一辈子，不要太后悔。然后就是能够快乐的，对对，虽然有很多的遗憾吧，但是就是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和小姐妹们还有包括自己的孩子们 嗯， 就是嗯，就多多祝福吧。我不知道，我对他好复杂。 听你总结一下，感觉就是你想说，虽然他在感情上面、爱情生活上可能会有些遗憾，但是 对 生活中有淑妃啊，有各位 各位、 娘娘姐姐们的陪伴，就亲人的陪伴，其实一样是一种幸福的一 幸福。对， 而且他自己其实过得挺明白的。 嗯，他可能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缺有失，但同时也有满，就是、就是有东西是圆满的，有东西是缺失的。这辈子，嗯，就看他自己也怎么想吧。但是我希望他能对自己这辈子是满意的，就是不是后悔的。嗯 嗯 嗯，谢谢你，小柳儿，谢谢你， 也谢谢咩咩啦，带给我们那么好的小柳儿， 谢谢小鱼 呈现出来。感觉我们今天的直播要结束了一样，好，赶紧打住。 没有啦， 我们下面有请凯姐吧。 我觉得刚才咩咩说的真的很好，就说与其说他能赋予角色什么，他说角色带着他走，这真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能够给予我们的东西。其实作品本身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他的每个角色都非常棒。 嗯， 所以就是我们遇到这样的角色也真的是很幸运。回过头来说淑妃的话，我觉得倒是没有太多，她给我的印象就是感觉真实洒脱。那如果说我想对这个角色说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她这样。我觉得很好很好。 嗯，确实。 嗯 好过。 淑妃娘娘可能是剧里面就是过的、虽然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番生活、如果不是这样的背景的话、但在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她也是过得特别的忠于自己，然后洒洒脱脱的一个， 是的， 这么一个泼辣的尽兴的活过的一个。 是的。很喜欢。 好的呀。 嗯， 那段段有要说的吗？ 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在录的时候就有很多跟圆圆的口头禅，我有时候就会恍惚。确实，这个性格跟我本人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我又 是一点吗？ 有那么60%-70%吧？ 是吗？ 但是我又觉得温圆圆比我可能要更多一点，他可能会更加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自己的要更果敢勇敢一点。我觉得我遇到他很好的就是我可以慢慢的去学习他，我看到他身上我可以去学习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而且 有时候啊，对不起，你说。 你想说什么？ 我没有想说的，你说，对不起。 然后我忘了。 对不起。 你真的忘了？ 我 天哪！ 那我先续上。我刚才是想听到你的，我是想起说，有时候咱们遇到，就作为演员幸福的时候，是遇到有时候有些角色，真的会给我们一些能量。就你会从他的人生经历里好像会 get 到一些东西。 是的， 然后感觉自己也丰富了。 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错。 那如果你想对你有机会对圆圆说的说啥吗？ 我觉得圆圆跟其他姐妹相比，她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有时候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特别傻，你不是傻，就是有一点憨憨的，但是反而我觉得他们是很聪明的。他就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好，他就确定了这条线，所以他一生都很明白，他没有什么遗憾，对他来说他的这一辈子我觉得蛮幸运的。 确实啊，圆圆也是特别忠于自己的活着的一个姑娘。一生爱情根本不在他的法眼，他要当一个艺术家，刺绣。 这一点不是很想学习。 呀，那我来说说瑶瑶，来说一下神韵瑶。就神韵瑶可以说的，我就想简短说一下，就是他就是活到会让人心疼吧。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文中剧中，我觉得他都是很让人心疼的一个姑娘，但同时我觉得他也很强大内心。虽然最后可能身体逐渐的虚弱，因为有就是伤心了，但是他一直有做好他自己的本职的，比如有他是一个很好的皇后，然后后宫的姐妹们也都相处得很好，然后就是伤心但是又安安静静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吧。嗯， 确实挺， 我也不知道说啥。嗯， 我觉得就是笑语姐的那个皇后真的是本剧最开始的一个高潮点，就是听到瑶瑶，就是我亲爱的皇后那个去了的那两集，真的感觉那两集就是乌云漫步， 嗯， 十分的低迷，真的。 呀，戴戴来了，我呀。谢谢戴戴送的千纸鹤， 默默的给大家送礼物。 戴戴好呀，你有连麦吗？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李亚克有一天还突然问我：“哎，你那叫温圆圆还是温暖暖？” 怎么？哎呀，嗯，就是我会觉得沈云瑶，她虽然戏份在全篇不算多，但她好像是一个，就像一个引线一样的，对， 而且是大家的 一样的角色。 白月光，对不起，打断了一下，但是好想说白月光这个词， 我刚才都要唱了。 嗯，然后最后我觉得他最后，就是临终前也有说就是要回家啊什么的，就最后看来就是还是回到了一个最开始幸福温暖的地方，也挺好的。 嗯， 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吧，何如？ 善。 嗯，好，那么想听各位老师从个人角度谈谈对李修这个人的看法。从个人角度、啊、 皇后娘娘先说吧。赶紧抢过话头，我不能再排第一个了。 行，那我先说，那这个个人角度是说我们演员个人还是角色个人呀？ 感觉上是从演员个人 吧。好吧，那要是从演员个人的话，就是这个人那就是该骂呀。就是就是我作为看完全文，我还是会觉得作为一个读者的话，我还是会觉得李修这个人确实可恨，但是我始终觉得他有，就是你能知道他背后的那些行为逻辑，那些动机你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是同时你会要骂他和你有能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他是同时存在的。 嗯、 啊、 理解 是， 但是不赞同。 对、 嗯、 对对对对对对，理解但是不赞同，就这个感觉。哎，你概括的太好了。、嗯、然后我还要说，就是我觉得魏超老师真的也把他演绎的很好，就是会把他的里面很细腻丰富的层次演出来。 嗯 嗯，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单纯的很片面的一个角色，他其实非常的立体，虽然他有很多时候是活在大家的吐槽和谩骂之中，但他这个人物立体的这个东西他都有给他演绎出来，特别好。 嗯， 如果作为角色角度来谈，那就是哎再见。就是他是那个爱，是爱过的那个爱，是真的爱过来，和那个叹气的那个爱，那就是这样吧。嗯，好，我说完。 那你 Q 下一位吧。 好的，下一位，我们就按顺序来吧。每次如果没有的话的说的话，我们就顶上。何如？ 好，我说。 好。 嗯， 我本人和温圆圆，我觉得我们俩对他没有看法。 嗯、 好吧，就是。从我的生命中路过。 就 来啦。 没有了， 也对，也没什么毛病，确实是这样。 他们俩不是一直在嗑瓜子骂他吗？就是这样。 对，主要就是骂吧，就是 主要是吐槽，主要是生活中需要一些调剂。 修狗，哎呀，真不说呀， 真的，这真的就是我的看法， 没什么可说的。哎，那我继续了， 好， 这个。对，就包括刚才说的那些，就是理解但不赞同以外，就我觉得，就是，确实挺该骂的。但是到后来，怎么说呢？确实，因为魏超老师录的真的，挺好的。有的时候我对着他的那个音来录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就是小柳儿那个心，就是，哎呀，你说说你何苦呢？就是我总会有这种你何必呢那种心情，就是本来事情可以很好，你也可以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朝堂之前是吧，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那就唯独到了后宫这里，就你怎么那么怂呢？就是你但凡能够真心的稍微说出来一点点你自己的想法，你都不至于过得那么苦，就是嗨嗨嗨嗨。而且到后来，你包括就是小柳儿有的时候会和李修，就聊一些这个朝堂前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啊后宫的孩子怎么养育啊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那会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就把他当成一个合伙人在合伙人，当成一个合伙人在互相聊天了，因为毕竟确实对他也没什么话可说的。我还不如多分点心思在我的姐妹和儿女身上，就是那种感觉。 主要是李修这个人物，他可能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选择了江山，他选择了他的那个社稷天下，然后就是放弃了这一些就是情感上的东西，所以肯定会背负， 对，特别 背负一些人。 所以你看，是他选择的放弃，也不怪我们这些女人们对他也放弃了，对吧？ 那 就是一个互相的过程。 不过他好像治理国家这方面还行哈，因为看后辈这个朝堂比较稳定，然后也算是他的贡献，就是给他的晚辈们、后辈们、子女们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然后后宫呢他也不太来干扰大家， 太好了，谢谢你。 后宫也比较的和谐。 对， 当然了，后宫和谐主要是靠姐妹们自己的努力。 是，就是别来。 好的，那凯姐和段段真的没啥可要说的是不是 啊？ 关于这个 啊。我觉得 我们两个主要是嗑瓜子吐槽， 嗑瓜子吐槽啊！我倒是觉得，挺不容易的。站在李修的角度也挺不容易的，打江山、守江山都很难，然后要还和身处这样的位置，要后宫这样这么多的非非子子们，我觉得也挺难的， 协调哪个 真的哦，所以我觉得该骂也骂过了，在剧里我觉得还好吧。 没错，对，就是就刚才是咩咩说的吧，就是理解但不赞同。就你能理解他就是作为一个君王，他肯定是有取舍的，但那就是但现在我们这个故事是站在这个女性的情感的角度上来讲，她可能就是肯定是更多的是就是会有 她的那些考量什么的。 对， 好的吧。哎呀，所以没事还是别当皇帝了。当个普通人吧。那么我们接下来第四个问题。好。如果开一下脑洞，没有宫廷的束缚，角色们都在现代生活自由的环境下，给予了他们无限的可能，那么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喵喵喵，会怎样呢？ 我知道温圆圆肯定会成为艺术家， 艺术家，艺术家温圆圆，温暖暖， 温圆圆可能在申遗，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有可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 手艺人， 手艺人， 那太牛了。凯姐的淑妃呢？ 我觉得他性格很好，能力也很好。那要是说，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这样类型的人应该有无限可能吧。 确实， 对，干啥都行。我觉得应该干什么， 确实 都会不错的。 淑妃可能属于那种上战场带兵打仗那种，下也能下得厅堂做厨房一把好手，能当大厨的那种，就是他真的挺全面的。 我觉得搁现代， 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真是。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美，就是环游世界的美食博主，因为 刚看到有一位 在远方嘛。 刚才看到有一位听众说适合当餐饮连锁老板。哇， 能跟大家一起嗑瓜子聊天儿。 一整个爱住。 可以，确实有无限可能。小柳儿呢？ 小柳儿，我觉得小柳儿是。他好像挺废物的，嗨，某种意思没有啦，就是哎呀，就是我感觉姐妹们把他养得太好了，他就坐在那里等着淑妃喂他吃东西，等着圆圆给他做衣服， 这感觉像是捧着金饭碗、 懂 了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人呢， 对。就是当一个快快乐乐的 小傻子 女孩，有很多的好朋友， 好 也不错。 当一个， 然后想干点啥干点啥。 对。 有一个人说适合当女儿。 对，我刚刚也看到了，我还说其实这里面好些姑娘，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就是生存环境所迫，她就当一个简单单的。小姑娘就好了， 就是快快乐乐的，然后想去谈个恋爱的时候就去谈一个恋爱，就很好。然后对，很简单，回家的时候和一家人孝敬父母，然后和祖母每天和和乐乐，一家享天伦之乐，都特别好，我觉得简简单单就最好。 对。 有人说街区调解员， 可以， 居委会。 我觉得大家都给我们会安排。 真的耶，我们就干脆把大家的评论念一遍就好了。 都说的很有道理。 刚才还有说淑妃很适合当 CEO， 我也觉得淑妃要是在当代，我感觉她应该是属于就是会是大家的。就是又会让大家有亲切感，又会能够把一些安排的明明白白，又就是能善，就是什么都可以，就会让人很有信赖感的那种大姐姐。 对，然后那个贤妃就过来来做那个 CEO 的副手，我终于理解 了，对。所以最后我们到了现代是一起经营了一个公司，是吗？ 公司，然后大家就是大家就是各司其职，然后我被小柳找到了一个量身定做的职位。 是什么？ 吉祥物。 挺好挺好，非常合适。那这个温圆圆那就得是这个公司的，比如说这个艺术总监 啊， 策划艺术总监。 一边生非遗一边 好忙了啊，企业文化搞起来了， 真的是。 然后企业的这个企业文化就是嗑瓜子开会，嗑瓜子吃饭。 对，那好，我到时候一定要去进去，就是申请一个职位。我也想要进入公司。 啊，是的耶。 好的呀，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吧。 好的。 好，第五个问题，想问问老师们认为各自所配的角色如果没有进入李秋的后宫会有怎样的生活呢？就在当时如果他没有进入李秋的后宫会有怎样的生活。 哦，我刚想说那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看哦，是在剧里哈、啊、 对对对，应该是跟刚才的问题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那我先说吧。 好的呀。 我觉得小柳儿可能会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这个合适的公子，就是结为连理，最后成为贤伉俪，然后成为京城的一段佳话。因为我觉得小柳儿性格很好，然后如果要是找了一个那什么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是当时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我是这么想的。小柳儿就是 说完了。 说完了。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小柳儿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某种意义上非常简单的一个女孩。和和美美，相夫教子，然后快乐的走完一生。 淑妃呢？ 那我想象淑妃的样子就是一个院子里面，然后里面有男孩女孩都是她的儿女，跳皮筋儿啊，玩闹啊，然后他那喂鸡呀喂鸭呀，然后其乐融融，儿女成 归园田居。 对对对，我会想，然后他的如意郎君在田里干活。 好， 田园很温馨。 很幸福， 很幸福。 棒。圆圆呢？绣花艺术家。 温圆可能开店了吧？我觉得就是那种什么 谁，京城第一，第一绣， 是的， 京城第一绣坊， 那什么第一针， 对，当然还买不到， 对， 是吧？ 就是一品难求， 先到先得， 高定。 高定 ，这有一位小伙伴发在那个什么里，高定说的对。真好。想想都很快乐。 对，刚才你看还有人提到德妃，确实，就虽然德妃娘娘今天没有来啊，德妃娘娘配音演员，白欣赞老师没有来，我刚刚也忽然想了一下，如果德妃没有进入到李秀的后宫的话，估计他就是真的就是在家特别尽兴的相夫教子，然后把孩子们带的棒棒的，因为他好爱带孩子呀。他可能不光带自己的孩子，他把亲戚们的孩子都一起就是培养上，也是他的乐趣。 真 好，经常 啧啧啧， 育儿讲师，哈哈，没错， 多好呀。 对， 哎呀， 瑶瑶。沈云瑶要是没有进入李秀的后宫，那就是也是简单的一个有一段恋爱的简单的相亲相爱的生活吧，可能是。 你要这么讲的话，就又会觉得瑶瑶和小柳儿有那么一丝的 相似。好的，那么第六个问题想问，如果几位老师穿越回过去，只能够在剧中几个角色里面选，男女都可以啊，选择剧中的角色，你会想成为哪一个角色呢？怎么叹气呀？ 我想做小五。 我也在想那几个孩子，我 肯定选几个孩子中的其中一个。我做快乐小五吧，天哪！ 小五唱歌可吓人了。 没事儿，不重要。小五唱歌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快快乐乐的样子。小五吧，就每天讨各种小姐姐欢心，然后最后找了一个完全能压住自己的女人，快快乐乐过一生。 对，小五真的太快乐了。 哇，我总而言之，我先站上了。 有， 大家可以一起。 那变成了人气角色，大家都要去当小五。还有吗？ 还有我选，我还选淑菲，我爱淑菲。 哎呀，又被戳到心， 好有爱呀、啊， 很好爽的哦。 嗯，确实， 嗯嗯， 其实我也好喜欢淑菲娘娘呀。 嗯，淑菲也很洒脱的，真的是。 嗯，对，嗯， 是的， 而且特明白。 嗯 嗯， 段段嘞。 我在纠结， 你可以 说出你的选项。 我觉得当温圆圆也挺好的，当小贝里的小孩也挺好的， 嗯， 都挺，我要挑一个幸福的。 那就这个轮流体验一番 啊，好快乐。 我们多久好吗？ 嗯。我看到弹幕上有一个很绝的选项，哎， 哦，是什么？ 变成李修，哦，我修了我自己，大家好笑， 哦， 也是，也可以变成李修，然后好好的在江山和美人之中做一个平衡，不要再附了谁了， 哦，改变剧情，嗯，是吧？ 哇哦， 哇哦， 也是一个思路呢， 我是皇帝， 嗯，厉害厉害，嗯， 不错， 不错啊。好，我们又聊完了，这样我们真的能够聊到一个小时吗？ 可以的， 可以的嘛。 我们现在都已经聊了50分钟了，你知道吗？ 哦，也是哦。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个环节吧。下一个环节呢，嗯，还是提问，然后是针对每一位老师都有两个问题。那我就按顺序啊，他有先问笑鱼的。 我问我自己。 嗯，问笑鱼的第一个问题是想知道笑鱼作为导演和监制是在什么契机下接触和开展这个项目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这个契机有两个契机，一个是心理契机，还有就是现实中的契机。就是心理契机是一直其实都还挺想遇到一个女性群像比较有趣的这么一个本子，这么一个作品，就一直期待着，如果能遇到这样的作品，就很想有机会能够参与。然后就是，后来不久呢，就是我们宫墙柳的制作人蜕皮儿有一天就是。问到就说，哎，有一个这样的本子，宫墙柳这么一个小说，你看过吗？我说我还没有看过。他说你要不要看看怎么样，有没有感觉？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搞一下？然后就是后来看啊，就 很喜欢。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当时就看了小说，看了这个原文，它很短，就我是一个阅读特别慢的人，但是都一气儿就看完了。当时就前面啊就觉得，哎呀，轻松诙谐反套路，可开心可开心，可可爱了，姐妹们。结果看到最后就无征兆的突然一下眼泪就出来了，我说啊，没想到怎么会如此，我说我看哭了。他说啊，然后就这样就开始准备，就是就这个缘分就这么来了。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选角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吗？选角过程中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吗？是如何确定下来如此多的神仙姐姐们的呀？这是一个问题吧，因为在我看来，就是在看本子做功课的过程中，这个里面的人物形象，比如淑菲啊、圆圆啊、小柳儿啊，还有里面还有很多啊，其他比如小五啊，还有那个就戴戴露的那角色，还有很多，就每一个角色，你看完原文之后，它自然那个。匹配的演员就会自动匹配上。我真的当时，就当时一边看一边我就啊，看着淑菲，我说啊，这不就是凯姐吗？然后再看圆圆，我说啊，这不就是段段吗？小柳儿最早就确定了的，就翠萍跟我老说，哎，就小柳儿就捏捏吧，可爱死了，然后就干干净净的这么一个小姑娘。其实它就是自动匹配上的，并没有这个方面并没有花，并没有太费劲。然后其实我们的神仙姐姐们还有很多啊，如果将来有我们的角色还可以有更多，还可以多来一点有趣的女性角色，因为我们还有很多。 很棒的神仙姐姐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女性演员们。我的问题回答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咪咪老师。 到 啊，咪咪老师，你觉得小柳儿真的只动了三天心吗？就只动心了三天吗？然后你又是怎么看待小柳儿和李修之间的情感的呢？ 哦，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一些尖锐哈。有没有很尖锐？就是哎，你要让问我啊，我觉得怎么可能只动心三天呢？我的个人想法啊，就其实我觉得小柳儿她是一个慢慢的，就是也不能说慢慢，她是一个比三天要长的死心的时间，我这什么话。但是我觉得到最后的过程，到最后小柳儿一开始是确实和李修是有这种男女之情的，但是在他死心之后，他对于李修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可能会更像一些这个兄弟之间，不是兄妹，兄弟之间，兄妹之间的就是可能就直接转化成一种亲情了。然后包括到后来她成为皇后了，然后一起和李修就是养育后宫的这些孩子，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可能会变成了一种像合伙人一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觉得小柳儿她还挺随遇而安的，她接受了一个事情之后，她并没有说哎呀老天不公啊，世界怎么如此对我呀，这个我心好好难过呀，她也没有。他很快的就是也调整了过来，并且和自己的小姐妹们很快的都达成了统一战线，而且很清楚的知道了在这个后宫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在这点上，我觉得小柳儿真的还挺厉害的。因为我感觉像心性如此之这个随遇而安的人真的还蛮少的。哎呀，我觉得到最后他和李修，尤其在李修去世之前，轰了之前，他可能心中还是会有一些的波动，尤其在对着他喊瑶瑶，或者是说他去那个这个最后去跟李修说的那段话，大家也记得那场戏还挺那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他心里面多多少少是有一丢丢的怨恨的，但是他自己又把那个东西化解掉了。而且他会把这个东西就转过头来就去问李修，就是那你怎么想呢？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我已经过了，但是苦的是你自己想想明白吧。就是我觉得他还反倒还有这种能力，你知道。就是对他还， 你觉得小柳是个特别有正面的人，就是即使自己会有伤心的时候，他仍然会把主要的精力来用来比如自己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 呀， 对， 把自己该有的责任履行好啊。 反正哎，这有一个小伙伴说有大智慧，看似认命，其实是另一种生活哲学。哎，我觉得真的听众们就是比我们会说多了。 没错，大家多说点，帮帮我们， 大家多说点。所以后来就是我感觉跟李修之间那个情感变化，就是也有一开始的一种心动的那种少女情怀，慢慢的就变成了两个人很平等的一种对话的一个状态。这是我其实在录的时候可能会稍稍注意一下的一个地方。差不多。 那你是如何把握小柳儿前期和后期变化然后演绎出来的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想法构思在这个前后期的变化中间？ 我觉得还是最开始说的那个事情吧，就是其实是小柳儿在带着我走嘛。那他他在这个整个的一生的过程之中，他走过了哪些的经历，然后把他塑造成各个不同阶段的一个状态吧。那比如说早期呢，就是懵懵懂懂嘛，每个姐姐都对自己很好，然后自己又很喜欢每个姐姐，都要贴贴美女贴贴。我觉得那真的是就是我录的时候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就是哇，每个人都很宠我，快乐，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快乐，今天吃这个，明天穿那个，就很开心。然后到后来的。就不用想太多，你自然而然其实就是把这个种感觉就演绎出来就很好了。其实中后期确实会有一点点就是要去多想想啊， 那个，尤其是，但也还好吧，反正就是跟着走就是了。 嗯嗯， 我其实一开始以为我的老年状态会很难录，但没想到其实咱们那天录的还挺快的，最后两集。 对 对， 因为前面的铺垫已经够多了，你到最后的时候，好多东西就是自然而然，你跟着戏跟着台词，你就完全就已经把自己心里想说的、想要抒发的、想要替小柳儿去表达的东西，你就一股脑的就全把这个东西都给说出去了。如果能让大家在听的时候感受到一些快乐和一些悲伤，那就是最好的。 因为真的很棒，就因为其实以前咱们也没有一起就一整部戏的这么一起录下来过，就这次录到老年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就我开始也没有想象过你录老年的小柳儿会是什么样子，然后结果你那天一录说啊很棒哎，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完全不需要就是帮助你，不需要帮助你自己就可以很顺畅的把它完成出来。我觉得一个是你刚才自己讲的，跟着剧情走，它自然而然会给你很多东西。二个是我也是觉得你自己本身会，平时的生活中肯定就有很多观察和积累，所以当遇到契合的点的时候，你一下就能把，怎么去演绎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老人给他演绎出来。 谢谢小雨。 而且我会觉得，纵观小柳儿的一生，他是前期就像你刚刚讲特别快乐特别被宠爱的一个小朋友一样，他前期是被姐姐们呵护守护保护的一个单纯的小孩，然后他慢慢的中间知道的越来越多，然后自己有所成长，慢慢的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慢慢的让自己过得更像自己，到了后期，尤其到了老年，你就发现他其实成了大家的守护者。 对， 就他从一个被守护的对象成为一个守护大家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也好棒啊。 对，但你说到这个，真的给了我一些就是想法，就是说，正是因为前期这么多人对小柳儿投射了很多很多的爱，然后才在中期和后期让小柳儿又把这些爱往下传递了出去，它是一个 对 很好的过程。 是的呢，希望我们的世界都充满了爱。 好，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好的呀，那我们继续喽。接下来是想提问凯姐，想问问张凯老师。在剧中淑妃娘娘精通厨艺，每次听剧的时候大家都在吃淑妃娘娘做的好吃的，一起吃吃吃，然后那一起录剧的时候有没有好玩的事情呢？ 因为录剧的时候是我跟小段段一起录的嘛，然后我现在记得很清楚的一句就是段段说啊，凯姐，因为我每次在说台词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是对他说的，有的是其他的角色的，包括柳儿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妃子们的，但是我每次都会，我的视觉对象都会冲着他说，所有的话冲他说，所有的吃的都给他吃，动势和动态。 段段说我一个人吃了八个人的东西。 这个是我印象很深的， 刻到了，刻到了。 每次 所有的，对， 对，把所有都给他。每次凯姐跟段段在棚里录的时候，前面那桌子上都一堆吃的， 一堆吃的， 好幸福啊。 然后段段平时都比较的，段段是个非常自律的人，平时从来不会乱吃零食啊。但是就利用我们这个工作的机会啊，是不是吃了很多平时都不敢放开吃的东西？ 我是因公吃饭， 工商， 工商， 就相当于在对录制的时候，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了段段， 磕到了。 那凯姐，你塑造的淑妃真的好立体、好真实啊，就真的是很让大家喜欢。就是也想问一下凯姐，有没有觉得自己跟淑妃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啊？ 你们觉得呢？我会不会不太客观呢？其实我觉得淑妃是一个挺简单的人， 他有他的通透之处，他更愿意把好些问题简单化。 嗯， 哦，其实这跟我生活中就会有相似的地方，我是看不明白好多，所以也就是简单化。 嗯嗯嗯， 对，嗯，相对简单，我觉得这是我俩可能相对，我觉得相似的地方。 嗯， 或者说把所有的问题简单化处理， 嗯嗯嗯 嗯， 然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对对， 嗯，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 嗯嗯嗯， 确实，哎呀，反正我记得当时我们不是有了一个看完原文角色跟演员们匹配之后有一个试音名单嘛，嗯，然后大家就是会发给各位老师来试音这个角色，嗯。排解， 嗯， 还有，嗯，段段的角色，还有，嗯，还有咱们贤妃，嗯， 嗯， 还有德妃，白心赞老师，都是好像都是试完音，试完就几位老师，就是一个角色不止一位老师试音，但是试完音之后最早定台，好像是，就是会觉得，嗯。真的有一下就有配出我们看文的时候就是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形象， 嗯 嗯，又像又是一位洒脱的姐姐，然后又有很飒的地方，然后有时候心直口快的， 嗯， 然后对待小柳儿又像就是大姐姐一样那种温柔的爱护，同时又不是那种溺爱啊，就经常也鞭策她，就啊， 嗯， 就是。 我就觉得好妙啊，就是作者老师去写这些故事的时候肯定也不认识我们，但是你就是有时候能看到一个故事里面跟你有那么几分相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神奇， 缘分， 对，你就是冥冥之中的适令你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人的文笔之下，出现在故事里面， 你就会很希望能自己能够与他结缘，然后想要去把他演绎好，演绎出来， 嗯 嗯， 好的呀，这也是我们很开心啊，我们都遇到了这样一部作品，然后里面正好有自己能够就是心动的角色可以去演绎，蛮幸运的， 嗯 嗯，那凯姐答完了， 嗯哼 嗯哼，好的呀，那我们接下来问段段吧， 好， 问段段的是温圆圆跟以往配的，就是温圆圆跟你以往配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吗？嗯，你后面之后期待接到什么样类型的角色呢？ 我觉得，嗯，我觉得我之前就是，其实，嗯，可能因为我录的年份也没有那么久，我的经验也不是说那么丰富，我每次录角色可能都会去找，哎，这个角色里面我跟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共通之处，然后我通过这个共通之处去一点一点的找他或者怎么样。但是温圆圆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去刻意的去做什么，就是你就是放松了什么都不要想，说话就是他， 嗯， 觉得啊好棒啊，就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跟我像的点非常非常多，不敢说完全一样，但就是说可能真的是百分比很高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一个跟我这么相像的人， 嗯， 但是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遇到他，我就会觉得好奇妙啊，是什么莫名的缘分， 我很有共鸣是吧，就录他的台词的时候， 对，就是好多真的有很多话那个语言逻辑就是我自己本人的那个那个逻辑会说的话，好神奇， 嗯，所以这也是作者大大可能他平时真的是写人物角色的时候他是很真实的， 嗯 嗯， 哦，因为我自己有想象过，如果是我一个人我来写不同的角色的台词，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带着我自己的影子，他会会雷同，他的性格就不会那么的鲜明， 嗯， 但是咱们这个作品里面真的作者大大写的每一个角色他的语言习惯也好或者他的性格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鲜明， 嗯， 就会契合到现实中，有时候会，你看现实中就可能会有很高的这种 匹配度， 有，对对，很有共鸣的 真人。 嗯，很棒。那你后期还期待接到类似的角色吗？或者其他类型的角色吗？ 我其实特别想录一次大反派。 哦， 人人都有一个反派梦。 就是纯坏的那种，就我没有什么苦衷，我就是坏，我就想搞你的那种。 没录过吗？ 没有这种角色。 没有录过吗？之前还 没有，就是我也去试过，但是每次试的时候，就是我充满正义。前几年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开始我可以的， 好， 我会有一些进步的。 凯姐听到了吗？ 好的，我听到了， 凯姐 收到。 凯姐，我也想录反， 我想录反派很久。 收到， 下次这样类型的角色可以喊顿顿和咩咩去试音了。 好的。 那顿顿是怎么把啊？不是，顿顿是怎么在把握温媛媛这样一个洒脱女子的性格的同时，又能够配出特别接地气的人情味的呢？这点真的很厉害哟。 啊，我觉得，我只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洒脱和接地气它不是两个方向的性格。 嗯， 就是你一个人一旦洒脱以后，他就不会太在乎所谓的身份，就不会瞻前顾后。 嗯， 他会很清楚自己每一步要怎么做或者怎么样。你放开看很多东西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变得有那个人情味儿，有那个很鲜活的东西在。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赞同。 呀、yeah. ， 好，那么，我们这个征集的问题就全部都回答完了。接下来我们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的小可爱们有没有要提问的，我们可以回答两三位朋友的问题。大家有什么要问我们的吗？ 好，有人问了，有猫猫的声音是吗？是的。 啊，在哪里？哎呀 我刚也听到了，喵喵 猫猫的。哦，猫猫呀。啊，对，我的猫猫 Lucy。 哎呦 谁的猫猫在叫？这个问题回答完了，我家的猫。笑鱼家的猫，它叫 Luffy， 是一个话痨。你叫它，它就一定会答应。Luffy， 哎呦， 好大声的回应， 好大声啊！好可爱 好。大家不要管它。我们有关于我们的剧的问题要问吗，姐妹们？ 被猫猫都吸走了注意力，大家脑子装满了猫猫。 提问栏里有，提问栏在哪？哎呀。在哪里呀、啊？ 我们这些电子白痴， 我们 四个 答， 对，我们四个今天真的是直播前还在问啊，哪里是连麦的键呢？ 有一个，有五个问题，你看到了吗？ 那你哪个是直播问题栏啊？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问答栏，我 那你来念吧，咪咪。 我找找啊，我看看啊。接触剧本啊， 我们就随机挑选一两位两三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来回答吧。 嗯，那个一位朋友说的是，想请问各位老师，在刚开始接触剧本的时或者原文的时候和配音过程中，配音完成之后，哇，大家刷的好快，稍等，对角色理解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刚刚咱们就是有一定的回答，我就是把问题读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了，然后我感觉这个这位朋友就有什么不同，好像也还好，就是刚刚都有答过，不知道这位朋友。这位叫蓝玉柳的朋友满不满意？哎， 那这道题目相当于我们是回答过了是吗？ 嗯，我觉得有一直都在讲。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带入姚一不二日这位朋友说， 你去旁边玩，你别 啊啊！带入瑶瑶的话，如果能选择，会跟淑妃走还是跟许禅芳走？李修和狗退对，如果能选择，会跟淑妃走还是跟许禅芳走？瑶瑶快回答。 大家一起吧，大家一起， 你说的对呀， 到一个世外田园一起生活 了， 对吗？ 对， 嗯， 可以可以，我看看啊，嗯。还有一个是想问问哪些老师在棚里都哭了， 都哭了， 都哭了， 没有一个例外是吧？ 这个问题是想要知道哪些老师在棚里都哭了，都哭了， 哎，都哭了，包括李修和狗，不是， 是真的，都哭了， 都哭了， 嗯，可能、 啊、还有 可能我们参加群杂。群杂配音的老师们没有机会哭， 没有机会 如果能全程跟他们可能会哭，他们听的时候好几个人给我发信说、哎、这个也太那什么了，听哭了。 嗯，好，基本上其实问题也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小丸子问，想问一下捏宫墙柳里最让你难忘的片段是哪里，有什么感触啊？那真的太多了，我觉得前面我也说了一些片段，什么李修去世啊，尤其结尾去世，包括后面这个老年痴呆什么的，小都还挺难过的。 嗯， 我觉得一会儿也可以再接着聊一聊。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们对孩子们有什么想象？这最后一个问题啊，对孩子们的未来有什么想象呢？ 就是希望他们幸福的、快乐的跟自己心爱的人，然后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这样生活下去。 嗯，就是万事顺遂，喜乐平安，哎，真好。想到小辈儿，就是嘴角就会不自觉的往上气啊。 嗯 嗯， 感觉他们有活出，就是上一辈的人其实希望 想要的， 对 啊， 对对对，是，对对对。 好，谢谢大家的提问， 谢谢大家。 嗯， 也谢谢咩咩来提问，来念问题。 啊啊，客气了。 那么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二趴，我已经不记得是第几趴了，总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经典片段 reaction。 Wow. 剧组为大家准备了三个片段，然后各位老师呢需要实时对剧情啊、角色啊、还有我们的配音啊、以及我们的制作啊等等等等进行一些 reaction 的一些，就是可以随时的畅所欲言啊，可以发表一些。 我头一次就是有这么快乐的环节耶。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准备好了吗？是直接就开始放吗？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那我先 cue 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先听第一个片段。 三公主 哦，来了来了。 母后。 哦，这是小柳儿家跟皇后吃饭。 哎呦，小柳儿，你们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啊，母后。 嘉乐。 皇后娘娘。 哎呀，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脏啊？哎， 林耀出门了，还在搭秋千，越来越不省心。哎呀，脏兮兮的，这一会儿还要吃饭呢。 哼， 阿燕，你带嘉乐去后头换件衣裳回来。 是娘娘，公主殿下，阿燕，我们走。 嘉乐真的好萌啊！哇， 看小柳儿那不值钱的样子， 现在都是自己人了，大家随意点。 小柳儿那不值钱的样子， 阿柔你啊。 嗯，可的心都痛了。瑶瑶， 小柳儿， 有淑妃在，好安心啊。 嗯，娘娘，您真好看啊！ 嗯，哎呦喂， 你也好看，小柳儿。 你年纪还小，生得又貌美，早晚会成宠的。千万别胡思乱想，更别为这个受人挑唆，做出傻事来。 娘娘您放心，我不会的，我会乖乖的。 怪不得阿柔喜欢你，真是招人喜欢的孩子。 那是，这个小乖乖是我的，你不许抢。不过 要抢要抢，大家都要抢小柳儿。 皇帝老儿明明封了我家小柳儿做美人，为什么不照她？ 小柳儿，你家两个姐姐才名在外，为什么最后换了你入宫？ 因为选秀前几天，我大姐姐脸上忽然长了疹子， 怎么也消不掉。二姐姐掉进湖里，发高烧起不来了。然后我就赶鸭子上架，迷迷糊糊进宫了。 迷迷糊糊进宫了。 迷迷糊糊就进宫 了。缘故就在这里了。皇上早就有意纳一位江家的女儿为妃，偏偏你家那两位声名远扬的女儿不送来，送来你这个14岁的小丫头。皇上怕是觉得你们家推脱看不上皇家，才晾着你。 呸！小心眼的玩意儿。 那皇上不会因为这个罚祖父他们吧？ 没事的， 我可以不受宠，我家人没事吧？ 江太傅一向兢兢业业，皇上不会为这种事为难他的，就是敲打敲打，过几天，应当就照你了。 啊，那有什么办法能不被传召吗？ 你都胡乱叫人家小姑娘什么了？ 对呀， 我可 不 是乱叫人家小姑娘什么。 我是觉得，她跟你当年有点像，不想她跟你一样。 淑妃爱我， 我现在只想到四个字：婉文泪清啊！ 啊，可恶！太恐怖了，毛中医。哎呀， 不是模样像，但这性子，倒真是。 瑶瑶。 咬咬一咳，我这心里头就 抖啊。那段时间正好鼻炎、咽喉炎犯了，咳得开心吗？擅长咳， 真是，就很难受。 皇后娘娘，温昭仪娘娘到了。 见过昭仪娘娘。 怎么都来的这般早啊？ 哎 呦喂！ 阿柔，快去厨房做饭吧，我想吃。 这个大姐。 再给阿姐做一个鲟鱼羹。 点菜，你倒会指使人啊！做饭可以，给我做个炕平。皇帝老儿过两个月生日， 皇帝老儿， 哎呀，好喜欢他们姐妹之间 这样。我做的东西，他也配得上， 他也配得上。 不过我这儿有两幅绣坏了的，回头叫人改一改送过去吧。 随便改改就行， 送去吧。 反正我送的东西，他一眼都不会看。 别浪费了。 小女孩在旁边 啊， 坏得厉害吗？ 我 别被人看出来。 哎呀。我绣坏了的也比别人绣好的要好10倍，真是便宜他。 小柳儿子，这个后宫生活模式再入中 了。我们家乐最乖了啊！ 你先下去吧，不用跟着伺候。 诺， 左看看右看看， 好像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不按套路走的。 哎呀，小雨姐那个弱柳扶风的样子真的是， 那是瑶瑶弱柳扶风啦。 啊，对不起，对，就是录的。哎呀，就感觉那个病美人的那个 啊，啊，这么快，第一段听完了，嗯， 这么快， 那我们接着听吧，我们一起听剧吧，还有一段呢。 嗯 ，staff， 请放。 哼，还修过 瓜子儿。 老头子今年36、7了，那孙妃才16岁、 啊， 他当人家的爹都可以了，还哥哥。呸！我差点恶心的把隔夜菜都给吐出来。 啊，这是在聊许禅芳那一段。 我最擅长说 这句话。咱们这次计划圆满成功，鼓掌。 怎么样，我发挥的还不错吧？我感觉啊。老坏胚子都被我镇住了， 我感觉应该嗑瓜子。 是是是，贵妃娘娘出马，简直一腔正气。就是那时候，你左手的小抄差点露出来了，吓我一跳。谁让你们叫我出马？我哪干过这种事？ 只有你合适啊。 对。啊？ 为什么是我？我怎么就合适？ 我和皇帝老儿一向不对付，他又一直防着大将军府。要是贤妃出面，谁知道他脑子里会想什么？ 就是， 哎呀，德妃倒是得宠得很， 真好。 但是啊，他一开口就，是不是啊？宫斗这么正式的场合， 怎么能让他去？ 哎呀， 好啦， 好想嗑瓜子啊！ 贵妃出门入瓜正厉害，贤妃和德妃查出来证据厉害，淑妃查出一切还按兵不动，请君入瓮厉害， 你也厉害， 宋婕妤、王美人作为主演也厉害，大家都厉害。 你玩家 都厉害， 都厉害。 哎，说起来，如今后宫真的是人才凋零，这么些年，居然就孙妃做出了个局，虽然做的不怎么样，好歹是个局啊。 好歹是个局呀、 啊。是啊。许婵芳一死，日子过得太安逸了，我们几个手段都生疏了。 手段 四妃联手查这么个破事儿，居然查了三天。哎呀，生疏了。 哎， 没经历过许婵芳的妃子，不足以谈宫斗。 大家竟有一丝追忆。 经历过许婵芳还活着的妃子，都是高手。咱俩真是高手寂寞，寂寞高手啊！ 我们也见识过许氏。 屁！你们进宫不到一年，许婵芳就被扫到冷宫去了。那会儿他一直盯着我们两个还有瑶瑶和纯妃，哪有空理你们啊。 来干。 哎，这就是淑妃说的轻巧、 好差。黎明前的黑暗才最难熬，好不好？我一进宫听他说了两句话，莫名其妙就成了对皇后不敬。我什么都不知道，瑶瑶姐也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被关了一个月啊！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 真的不太聪明。 只有他在认真宫斗。 同样是德妃，许德妃的手段呢？啊，什么手段啊？ 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干一杯，干杯！ 哎，我们经历过陈贵妃的，陈贵妃也宫斗啊？ 对， 是啊，他们好怀念啊！ 这陈彩荣和许婵芳之间。差了100个贤妃，200个我，300个德妃和1万个温媛媛。 我也有，我们也经历过。 特别像那个大家在一起，战术 虽嚣张，但好歹有分寸。 而且还要比谁做的 皮囊。他是让皇帝老爷故意纵容，被冲昏了头脑才致死。 可是黄本的，黄 冈的。但他作死的花样有限，不过是耍耍嘴皮子，欺负人欺负的明明白白，完全没有阴谋的气息，不理他就行了。 在这里评价对手们吧。 这许婵芳啊。才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啊。 宫斗独角戏。 陈彩荣嚣张，不过是皇上希望他嚣张，来抓他们家的把柄。陈彩荣自己没什么手段，我们也是为了配合皇上，才不好跟他斗。 就是哦。 唉，许婵芳，真是个天才， 可不， 狠得了心，下得了手。我虽恨极了他。倒也说得心服口服。 你们是谁在嗑瓜子吗？ 虽说他屡屡得手， 是戏里 分仗着许家的事，可即便没有这份依仗，他那个人也是很了不得的。当初跟你们一样傻乎乎的小姑娘，一个个被彻彻底底的利用了，还觉得许娘娘人最好。 他那个人啊，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这么一说， 面上还总是和和气气， 生出很多的这个 也是可 惜。 他要是生作男儿，又有许家那样的势，这天下可就不好说了。瑶瑶那傻子，一开始还替他不平，当他是个 真的是在嗑瓜子吗？是的，他们当时录的时候真的在嗑。 他娘的，咱们曾经过的那什么日子？ 可快乐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吃了几袋瓜子。 娘娘，你膝盖又疼了，怎么样？最近都在下雪， 我好像还吃过 膝盖上的旧伤， 关东煮 是不是又开始疼了？ 小蛋糕、 酸奶、面包， 因为那场戏是淑妃做了火锅。 前朝不稳， 各种口感， 皇上要靠后宫关系牵制前朝，必然就难公正，皇后也管不了。后宫 当时就还说，我们要能真的坐在一起录个， 先皇后多好的人啊， 真的吃个火锅当然是更好。 而且先皇后看不开，但凡他放低一下身段，负了宠，也不必过得那么辛苦，我们也能稍微好过一些。 瑶瑶才不给这坏胚子服软呢！ 贤妃， 瑶瑶不喜欢他了， 特长和热爱的 坏心肝的玩意儿， 管家， 我宁肯过得惨一点，也不要他服软。 我懂，我懂，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如今日子好过了，我心里是感激皇上的。 彭丽不能 多谢他把前朝处理的清明， 散不了味儿。 嫔妃没什么势力，一是一，二是二，很好立规矩。也多谢他心里头多少有点数。 泡面、面条都 虽然挑宠妃的眼光不行，但好歹还算讲道理。 皇帝老儿看女人的眼光比我们差多了，要是咱们来替他挑宠妃，保证他一宠一个准儿，个个又乖又可爱。 也是， 真的 这你就错了。他的宠妃啊，宠着宠着就变味儿了，原因就在于他没好好学育儿知识，不晓得溺爱就是伤害。 太可爱了，不晓 得。哎呀，小姑娘刚刚进宫，她十天给人家连升五级。什么好东西都往他宫里送，什么肉麻话都跟他说，这哪个小姑娘不以为自己是他的心头肉啊？你们回想一下，这么多年来，除了许婵芳和陈彩荣这两个因为前朝关系受宠的，后头的这些，除了咱们的皇后娘娘，剩下的全都傻愣愣的把自己给作死了。 每个人都有新奇的吐槽角度， 他没长歪，是不是啊？ 也是啊， 是不是啊？ 哎，没有啦， 太可爱了，大家 结束了， 真的是 拉在一起聊天就热闹。 对，而且尤其是大家都已经活测通透了，完全不要去争宠，在一起聊的时候，看到谁有在那认真工作，说傻子才去宫斗呢，太喜欢那个谁。 傻子才去工作， 太可爱了！大家在一起喝喝乐乐嗑瓜子聊天不好吗？ 就是。 哎呀，瓜子真好吃。我们要不要听？ 下一段是吗？啊、但是说实话，确实这瓜子声引起了我好多的回忆。哎呀，棚前真的，棚里当时桌子上摆满了吃的。那也是我差不多唯一一次能够发微博就炫耀说我终于在棚里吃上饭了。哎呀， 我反正听着已经开始嗑瓜子了，我就为了这个有现场感，我已经嗑起来了。那我们接着听下一段，我们还有一段啊。一共三段，走着。哎呦， 哎，这音乐 音乐不妙啊，我怎么觉得 不妙啊。完了 呀，大半夜的叫我过来， 段 段，你照顾什么？你先把眼睛闭上。 我要哭了，娘的啊。 神秘兮兮的， 那就很难过，就剩我们两个了。 我现在这眼我得直筋的。 看，我新绣的大作， 难受了。 这，这副双面绣大围屏。可绣了我将近三年多，终于完成了。这化妆是八个年轻女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秋千搭完了， 先皇后搂着个小姑娘。斜靠在躺椅上， 现在想要玩什么？ 含笑凝神，似在倾听。一旁贤妃坐于石凳上，手里拿着一个帐片。 怡华宫的院， 右侧淑妃手持托盘，托盘上。俨然是他的拿手好菜，蟹粉红烧狮子头。王太妃弯着腰正在摆盘，而我正巧。 左侧宋太妃双手背在身后说书， 这一生有好多好多朋友， 德妃神情急切，手上还扯着温贵妃的袖子。 我说嘛，养孩子的事情真的不能马马虎虎的。 和温贵妃背对着我们，只能看见她手持绣绷，微微抬头看向宋太妃。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唉，我们俩的头发早就白了，可这绣像里的我们可真年轻啊。 怎么样， 哎呀， 厉害吧？若是百年后把我所有的绣品挂在一个屋子里供人瞻仰，后人必要夸我是个天才。 是，你肯定是。 行了行了，叫你过来啊，就是迫不及待想给你看看。这也看完了，你也早点回去歇着吧。 你也是，都多大的人了，一绣东西就不记得时间。 所以如今终于完成了，我也能睡个好觉了。 这话一说就不妙啊。 一会儿记得帮我把新的绣线分好，我明天醒了要用。 诺。 说话。 哎呀，好棒哦。 嗯， 难受。 哎，他绣的就是我们后来那个八美图， 我记得 绣大家。嗯，就他那个， 对，几个就八个人。哎，我当时录这段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我前面就大家听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每个人的过程之中你听不出来什么，有的地方其实说实话是笑着说的，就小柳儿笑着说的，我当时就一边笑着说，就那个眼泪呀就顺着脸就往下扑噜。然后录到一半的时候，就大概到宋太妃那里的时候，我那话就收不住了，我就不行了。我说然后我当时我说等会儿吧。我本来以为我会大哭，也没有。当时就是，然后我和笑薇姐包括棚外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就度过了特别沉默的两分钟。这两分钟的过程之中我们就在那里流泪。就是流泪。然后流完泪之后就醒醒鼻涕，我说行了咱们接着来吧。然后就接着把后面的就笑着就录完了。因为我觉得这里不想留太多悲伤的东西，当时都说其实追忆更多。 对，因为他其实有时候就像一个人他离开你了，你想起他都是他的好， 对， 都是他美好的时候，然后你可能说的时候你想，你即使流着泪你也是想他的好， 想好的，对对对。然后说到每一个人的时候，然后真的就是每一个角色，然后每一个声音就是真的是会在心里面想起来，然后你就会一边想着然后一边去叙述他们，你就觉得心里面就热热的， 对对， 就暖暖的。然后 大家爱 又很，对，又很难受。 尤其是你， 你 说， 没有，就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我感觉。因为其实真的很少录，就没录过这种戏。全是女孩，然后对每一个角色都很喜欢，然后每一个小伙伴都觉得大家怎么那么可爱呀、啊。然后就录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反正思绪蛮多的，而且也是头一次跟小雨姐在这个地方 合作，就这么久长久。 搞得好像我们这个直播又要结束了一样。 手真的。 对，我当时看那个这段你录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每说一段这个角色，他因为他都已经谢幕了，然后每说一段这个角色，就像跟我们听的一样，他就会再浮现一样，好像回头看了你一下，然后哎，虽然没有说句话，但是有认认真真跟你说一再见，有道别，然后再退场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个人美好的时候，挺棒。哎，也感谢我们的整个就是编剧老师，包括我们的后期老师啊，整个剧本构架还有音乐的。选择编辑以及配合真的都非常好，就是给了，所以我们当时录的时候也不知道最后终呈现什么样，但最后听的时候，都跟现在一样，都是一听就夸，眼泪就会下来， 眼泪就要下来。 爱大家， 爱大家。 对，我们不要一直这么浸在眼泪里面了啊、一边擦擦鼻涕，擦擦眼泪，接着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吧，好吗？已经刚过完节哎呀吸溜吸溜的爱大家接下来是我们比较好玩的游戏环节啊，也不一定好玩啊，因为我们可能都失忆了也不一定能玩出答案来让我们来试一下吧游戏一准备好了吗写好笔记了吗 准备好了 OK哎呦啊、哦！问题出来了啊！我先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呢，是剧组为嘉宾们精心准备的五道与剧情有关的题目，由嘉宾老师们抢答。请注意是抢，答对最多题目的嘉宾可以现场抽取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一张签名海报。 啊、哇哦！ 抢答答题最多的最后奖励不是给自己啊。好的，把这个幸运。传递出去啊，分享给大家， 为听众们谋福利， 很棒很棒。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然后这个题目会同步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备屏上，然后请大家也保持这个手机常亮，免得待会忘记题目了啊。然后抽奖方式，抽奖啊，那待会等有可以抽奖了，我们再来。好，问题一，下面哪道菜是淑妃娘娘做过的呢 ？A. 明炉烧响螺 ，B. 开水白菜 ，C. 雪花鸡闹 ，D. 诗礼银杏。抢答啊！开始。 我心中已有答案。 先抢啊！ 我真的已不记得答案。啊。 C 是谁？你也是吧 ？OK， 对不起，我也抢答了 ，OK 吗 ？OK 啊，就是要抢答，这题就是要抢答。等会儿我先记一下啊，我先记一下啊。 咩咩起得一分， 好的，咩咩得一分。 因为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鸡闹的闹字当时我不认识。为什么会记得？是因为文盲。哎，当时我说这是雪花鸡什么鸡什么，他说，然后小雨姐那字念闹，我说哦，然后查了一下，是那个就是肉糜的那个意思。 对， 嗯， 我也是查了才知道啊，长知识了。那么这些名字，你咱们一看啊，这些名字都好文艺，而且就是雪花鸡闹，还有那个开水白菜，这两个菜都是川菜。想不到吧，就看起来特别清淡，这两个菜。 嗯，据说呢，白菜尤其清淡，这个名 字。对，都是川菜，而且说就是雪花鸡闹，它是因为这个色泽，就是把那个鸡肉弄成那种绒绒状的，然后色泽特别的雪白似雪，然后入口呢又细嫩软滑，然后非常的适口，老少皆宜，所以就是很受欢迎的一道很有特色的一道菜。我觉得淑妃娘娘能够在剧中给大家做出这道菜来说，也可以说她的这个涉猎范围也非常的广， 非常广。 对，估计淑妃娘娘应该可以出一套食谱， 见识又很多，又能折腾，真的是非常优秀。 那大家除了当时对这道菜印象深刻以外，还有就是平时有什么喜欢吃的想尝试的菜吗？ 我想吃松鼠桂鱼。 松鼠桂鱼？你没吃过松鼠桂鱼？ 没有。 哎，淑妃娘娘做过吗？ 下次给你点。 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点点印象，应该也做过的样子。 我能不能给小柳儿做过？ 给小柳儿， 你看是吧？ 圆圆没吃着。 那只羊。 小柳儿应该是吃的最多的吧？什么？ 对对对对， 各种 松鼠桂鱼。然后还有各种馅儿的月饼， 各种馅儿， 各种馅儿的月饼。然后那个蟹粉狮子头，嗯，我记得，嗯，还有什么育儿兔，育儿兔，这兔子什么时候死呀？ 就盯着它，也不能把它摔死， 也不能把它摔死呀。 嗯，那我们接着第二题吧。 嗯，好， 好，嗯。第二题，沈云瑶住在什么地方 ？A. 未央宫 B. 宜华宫 C. 长春宫 D. 景和宫。抢答开始。 A. 谁啊？这么快、啊？段段？ 我。 呵，好嘞，回答正确。 我刚准备，还没出去。 你是说 A 还是说 A？A A。 哇，好多好多都答对了。 未央宫，我们老去那里玩耍呢，啊、但是又怕吵到皇后娘娘。 是的， 咱们这个剧里面其实蛮严。 喂， 就比如，喂， 哎，小鱼姐刚刚不见了。 啊，我刚掉下去了，现在呢？ 现在有了， 你说吧， 瞬间。嗯、哦，我刚才在说，我说每个宫，哦，不是每一位妃子都有自己的宫呢，就会住在不同的宫殿。嗯，比如瑶瑶是在未央宫， 我记得自己是宜华宫， 嗯，淑妃也在宜华宫，因为你， 我一开始她养着我， 你开始是在宜华宫，后来去了那个长乐宫，然后最后是去了皇后娘娘的未央宫， 多好呀， 然后圆圆是在金霞宫， 一听就好漂亮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真实的历史上那些宫里的女人，她们真的会宫斗吗？ 那谁知道呢？咱们也没有经历过真实的历史。 嗯， 我觉得啊，可能什么样的都有，就可能有走那个宫斗路线的，也有像咱们这个剧里这样，就是一派和乐融融的，好好生活不好吗？ 嗯 嗯，可能都有吧。 嗯。 但是感觉可能真的像宫斗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会比较多，因为前朝后宫它都有相连嘛，就是好多东西也没办法。 利益是吧？ 嗯，啊，什么利益？ 就是为了生存，为了一些利益。 对，为了利益，为了一些那啥，因为你如果不受宠的话，在宫里真的挺难过的。就是在历史上，然后大家都挺闲的，可能也是喜欢随便说说话、嘴嘴人什么的。我不知道， 不知道，很难想象，可能也分不同朝代、不同的历史环境吧。 对对对， 就是和气的，就是什么和平年代，可能相对又那，如果是什么战争年代或者是贫穷的年代，可能就不知道呢。 哎，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们全问住了。 是吗？你这个问题太有，就是值得去 研究 一辈子，就是学者们去研究一辈子。 我感觉还是斗得多，因为其实最终还是权力的斗争嘛。其实， 那还是当一个田园野鸭好了，当一个田园世外游侠。 嗯，还是自由比较快乐。 嗯，好，那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吧。第三题，小柳儿最一开始的封号是什么 ？A. 婉婉黄柳丝的婉 ，B. 静容婉柔的婉 ，C. 莞尔一笑的婉 ，D. 婉洁玉连环的婉。 嘿嘿， 这么多婉字，寓意都还蛮好的，是哪个呢？抢答开始。 不那啥了，不客气 啊， 自己 别客气。 B. 好。没错，静容婉柔的婉。 哎， 我们真是答题这个完全不留什么悬念呢，就是答对了就马上对，没错， 没错。 好多大家在这个评论里都没有来得及写答案，我们就已经公布答案了。对不起，我是一个没有梗的主持人。 不会，就说明大家对这个内容了若指掌。哎， 大家都答对了，凡是答静容婉柔的婉的朋友们全都答对了啊， 全都答对了。 嗯，哎哎，那我们进入第四题吧。 嗯， 第四题，贤妃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A 讨论贤妃啊，贤妃 贤妃啊。 A 讨论育儿经验， B 嗑瓜子儿， C 管家， D 写画本， E 养牡丹花。抢答开始， 咱们把每一个都说出来吧。 啊，对，可以。第一是要答对这道题的答案，第二是把另外几位的这个对应的是谁都可以说一下啊。 哎， 抢答开始。 额外那啥， 大家 咱们好安 静，答出来了。 对， 怎么没有人抢答？ 我们刚才不是刚议论过育儿，育儿代表 贤妃， 贤妃。 你不是要每个都说出来吗？ 你得先答是谁，就这个贤妃最大爱好是什么呢？ 管家吗？ 对， 贤妃是饼哥录的那个吗？ 对， 管家。 那是凯姐答的吧？ 嗯，刚才凯姐答的。 好的，回答正确，管家。那么育儿经验是谁呢？ 德妃。 德 白老师德。 那么嗑瓜子呢？ 所有的人。 Everybody。 所有的人。 然后写画本， 宋美人。 宋美人。 养牡丹花。 哎，眼泪又流了下来。 为什么？ 王美人。 嗯，没错。 眼泪又流了下来的王美人。哎，牡丹花呀。真的，每个人好立体，就是属于你看到一个事情你就会想到它。 哎呀，大家如果想不起来的就可以回去重听一下我们剧啊，复习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五题咯。第五题，温媛媛一般怎么称呼皇帝李修呢？ A 皇帝老儿。B 修哥哥。C 老坏胚子。 D 皇上。 我自己要作答吗？ 你也可以啊， 都走。 C， 答对了。哎，居然有人答 A。 哎，好像也没错哦，皇帝老儿确实他也说过。 对，也老 说皇帝老儿确实说过。对， 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好像 现在温柔你嘴里。 他和修什么修，他和淑妃真的都是这俩来回用。 对对对， 老白陪 啊啊。 这个老坏胚子的称呼肯定段段印象特别深刻。 我这个字儿就没有读对过。 哦，对，你每次来都哎，这个字是读批还是呸？ 要重新查，重新确认。 经常有这样的字，就是你查过很多次，但是你每次再重新见到它的时候，还是不确认它到底是怎么读的。 十分新鲜，总要刷新。 是的。 后来我记得就是告诉你，就是怎么记呢？就是他跟你说我呸，我呸， 对， 一个读音就能对上了。 要记呸。还有此等趣事。 嗯，对，皇帝老儿好像更多的是淑妃娘娘经常嫁到皇帝，因为淑妃娘娘她的身份还有年龄感气场什么都更大一些，她经常会叫皇帝老儿怎么样，是吧？ 一般就是你淑妃、皇帝老儿子的，我这个老呸、老坏呸、呸、呸， 对， 两人对着，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唱。 然后修哥哥和皇上都是小柳儿叫的， 对，叫的比较多一点。修哥哥好像除了我也没谁这么叫他。 嗯，可能就以前的瑶瑶这么叫过。 嗯， 小时候的瑶瑶。 烫嘴呀，友友们，烫嘴呀。录的时候每次说完修哥哥我都强迫自己冷静一下。 还有就是李修自己说叫我修哥哥。 我心说走开。 好了，我们赶紧进入下一题吧。这题我们这一趴抢答结束了。哎呀，那我们看看抢答最多的是谁。 我们是这一题抢答完了就可以，就是抢答最多的老师可以现场抽取一位听众。哎，我们抢答最多的是你。 是我吗？我以为是段段。哎， 啊，我觉得是你。 哎，对对对，你俩平分。哎，你俩一人两题。 哇， 你俩来 剪刀石头布。 你俩一起抽吧。 可以呀。 啊，咋 这怎么抽呢？ 哦 ，staff 有告诉我，他说。倒数三二一，然后呢由工作人员截图会发到群里。 所以大家现在就是很快乐的要那个就是疯狂刷屏，刷 到存在 感。对对对， 待会儿呢是由咩咩和段段你们俩一起数三二一，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截图截屏中的第一个可以看清名字的粉丝，第一个截图里第一个可以看清名字的粉丝将获得一张签名海报。 哇哦。 嗯， 那好， 那大家就刷起来啊，然后大家就看拼手气了。你们两位商量好了就可以喊倒计时。 那段段咱俩预备开始啊。 好， 三二一。 嗯， 预备开始。 三二一。哦，真的好快啊。 哇哦，这满屏。 我们的工作人员接好了吗？接好了，告诉我。 有点晕车的感觉。 所以他刚说的是第一个看得清的 ID， 有可能是花的。 有吗？有哪位小朋友？ 有接到吗？ 是哪一位幸运的小朋友被我们抓到了？ 我问问啊，接到了吗？他会接到了以后会发到哪里啊？哎呀，业务好不熟练啊，完全不知道。如果没有截到也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再来一下。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稍等一下。 好，我们可以先往后，然后一会儿再翻回来公布这个惊喜。 我问问他啊，稍等一下，因为我担心怕万一没截着要重来。哦，截到了。 哇哦，让我看，让我们来扛一扛。 我们要念一下吗？稍等，我问问。这是好，截到了啊！我们 staff 已经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啦。那这是谁呢？哪个算是第一个看得清的？请 staff 给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发一下 截图给我们发一下。 因为第一个名字好像有被挡到一半， 好紧张啊！到底鹿死谁手呢？ 哦，好，来了，恭喜这位朋友。刚才这个我们的 ID 叫墨川鱼碗，墨川鱼碗的朋友。 恭喜这位全直播间的公敌。 墨川鱼碗朋友获得了一张签名海报，恭喜你。 耶， 谢谢你。那回头你就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给你。 大家好可爱哦，哭着恭喜暗杀你。 哭着恭喜 全民公敌。 那我们继续咯，待会还有机会啊。接下来是我们哎去哪里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游戏，另类演绎。游戏规则啊，另类演绎。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请老师们分别用指定语气、指定的方式和语气演绎出以下四段台词。 哦， 好，请翻篇。第一段台词，请用家乡话，请各位老师用家乡话说出以下台词。 家乡话， 我不会说家乡话， 那你可以搞个别的话。 哪里人？ 我是河北的，但是我从小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说普通话。 这不巧了，老乡，我也是 啊，真的， 真的。我承德的，我是比北京还标准的普通话。哎，这真的，我每次就是参加各种直播的时候，大家一说我们来玩方言吧，然后我就在旁边默不作声。 没有方言。 你是说我的方言就是普通话？ 真的就是普通话。 然后这段台词是那个，其实这个台词是我们的，是，看看啊，哦，这段台词啊，这个是我们姚文秋秋秋的台词。这小剧场里头出现 的， 对，可可爱，他跟橘子啊，跟花啊，跟各种东西说话，然后在那说，哎呀，公公也太好看了吧，巴拉巴拉的。 但是他很怪，他老想让他老公穿女装，咱也不懂就是为什么。 就是从一个侧面表明他老公 很美。小四的那个老婆哈， 嗯嗯，怎样，凯姐来一个不？ 哎呀。凯姐的， 哎呀，突然被 Q。 凯姐的东北话是不是也极其不地道？ 纵观此直播间，竟只有笑鱼一人，担此大任。 来嘛来嘛，我们多多少少搞一下，标准，反正我们也听不出来，反正。 哎呀， 反正我的方言也不标准，但是就尽量说吧，嗯，就是娱乐一下。 哎呀，小橘子啊，公王也忒好看了吧？哎呀，你看，不说忒。哎呀，小橘子啊，公王也太好看了吧？刚才撒张和请的时候，我这说的是东北话。 开心你说。 我感觉今天听到了几个韩语单词。 太逗了！ 我觉得这比方言还。哎，我觉得下次我们就用那个，这个标题应该改为请用不标准的家乡话说出一下台词。 太难了，哎呀， 但是有那味儿了， 就不多看他两眼呢。哎呀妈呀，他好看，好好看呀，穿裙子。一定比我漂亮多了。 凯姐这是哪儿话？ 漂亮多了， 这多了是不是东北啊？ 对，就是这样，调值不标 准。东北话呀，妈呀， 老好看了， 老好看了 啊！对，对，不说好，对，老好看了。 有评论说跟东北不沾边儿。太可爱了， 妈呀！ 偶尔还有一点唐山的感觉，刚才 对， 是 吧？看来都是久未归家。 对，久未归家。 嗯，那谁还来个不标准的？ 没有家乡话呀，你说说 这没关系，编不出来呀。 行吧，我们每次到这个家乡话和方言片环节都觉得好尴尬，不知道为什么。 对，有个方言相当于会一门外语。 哎， 那我吧，我有那种长沙塑料普通话，我会 摇得摇得 摇得摇得，我来了啊！嗯，哎呀，小橘子，这个公王也太好看了吧！刚才撒张和锦的时候，我怎么不多看他两眼嘞？哦哟，他极好看的，穿裙子肯定比我要漂亮多了。 好，想到了何炅老师， 好可爱，回到了长沙，救命！ 行，我们完成了这个环节，下一个。 太好了， 哦耶！请用各自所饰演的角色的语气说出以下台词。那我们就按顺序来吧。 可以，但是友友们，我用几岁的时候说呀？ 随意咯，那就你看看你发挥咯，你可以前半段是小时候，后半段是老时候，然后这句台词一看啧就知道是德妃的台词。 嗯，笑鱼姐，这给我难度增加。来吧，我先试试。 好。 嗯。 哎， 不瞒各位，我从前还挺喜欢他的。那时候见到他又喜欢皇后娘娘，还挺不舒服的，说了几句混账话来着。真是悔不当初啊。 连尿布都不给孩子换，算什么好男人呢？啊，是不是啊？啊！ 哎呀，感觉是，感觉是一个蒙太奇快姐，终此一生都在吐槽这件事情。 太逗了，可以可以， 谢谢你，真棒。 棒，真棒！ 喜羊 羊。下一位，淑妃娘娘。 嗯，不瞒各位，我从前还挺喜欢他的。那时候见他又喜欢皇后娘娘，还挺不舒服，说了几句混账话来着，真是悔不当初啊！连尿布都不给孩子换，算什么好男人啊？是不是啊？ 是，淑妃娘娘说的都对。 台姐差把瓜子儿，我跟你说，就差这个， 就差瓜子儿， 真的是。 哎呀，棒棒棒，哼呐！圆圆， 到我了。 嗯、啊，温妃娘娘请。 不瞒各位，我从前还挺喜欢他，那时候见他又喜欢皇后娘娘，还挺不舒服，说了几句混账话，真是悔不当初。我老太呸了，连尿布都不给孩子换，算什么好男人？是不是？ 是， 对对对， 没错。感觉这个圆圆拿着小刺绣，一边刺着，一边扎着，一边说这话。 他拿的可能不是刺绣，是个什么小人儿，上面贴张符， 在那里扎扎扎扎。 对对，你还加入老坏批，老坏配。 好，那么接下来到我了。我要弥补这个瑶瑶的一个遗憾，全剧瑶瑶都没有磕到瓜子。没磕瓜子，别让瑶瑶说， 让他磕。 好的。不瞒各位，我以前还挺喜欢他的。那时候呀，见他又喜欢皇后娘娘， 哎，喜欢我自己。 那时候啊，见他喜欢我，不对，那时候啊，见他喜欢，瑶瑶 自己， 还挺不舒服的，说了几句混账话来着。哎呀，别咳了，还吃瓜子。这连尿布都不给孩子换，算什么好男人呀？是不是啊，姐妹们？ 是。 你太可爱了，又咳又…… 好的好的，还挺难的，边咳边说。嗯，好的，我们非常顺利的完成了这一趴，下面一个， 耶、 第三段台词另类演绎，请用沈啊。你又来了，你也来一段吧。好，请用啊，不对，请沈云瑶用小五常怀，小柳儿用李兄。 我谢谢大家。 淑妃娘娘用德妃，温媛媛用纯妃的语气说出以下台词。 妈耶，修哥哥， 那我就先来吧。 嗯， 大家先酝酿一下，我先来了。小五是儿时的吗？还是长大的？不管了。有一位梁山好汉叫武二郎，一天他回家去看望兄长，途经了一个地方叫做景阳冈。他在哎，怎么两个在啊？他在景阳。 严谨，有什么在我们说什么的。 他在冈下酒店喝了18碗酒，踉跄着就要向冈上去，结果路过了一棵树，上面写着。晋因景阳冈猛虎伤人，但有过王山客应结伙成队过冈，请勿自误。好了，说完了。 Nice。 哎，我哎，好有难度啊！魏老师，遥借一把力量，太好笑了。我想想啊，他会怎么说？哎呀，好难啊！有一位梁山好汉叫武二郎，一天他回家去看望兄长，途经了一个地方叫景阳冈。他在冈下酒店喝了18碗酒，踉跄着就要向那冈上去，结果路过了一棵树，上面写着晋因景阳冈猛虎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应结伙成队过冈，请勿自误。哎呀， 我感觉 有点端着的味儿了。 哎，但是没有那个魏老师那个端着但又很自然的帅，我有些做作。我 方向对，方向对，蛮好，蛮好，蛮好，棒棒棒！有请淑妃娘娘用德妃的语气。 德妃的哦，是小白鹿的德妃哈、哦。 对的，对对，德德德。 哎呀， 一个上海。 一位良乡好汉叫武二郎，一天他回家去看望兄长。途经了一个地方叫井然缸，他在缸下酒店喝了十八碗酒，踉跄着就要向缸上去，结果路过了一棵树，上面写着静音井阳缸猛虎伤人，但有过往伤客应结火成对过缸，请勿自误。什么什么呀？ 有那个有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小劲儿了， 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啊？好可爱。好的，接下来有请温圆圆用纯妃的语气。 纯妃就是那种丧丧的、飘飘的， 对，幽怨的 孟慈， 高傲的 于孟慈女士。 对，她是那种。他们说他这个以前都喊他说他就不跟我们一起去，就那种 不爱搭理人。 哎，好冷。 有一位梁山好汉叫武二郎，一天他回家去看望兄长，途径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做井阳缸，他在刚下酒店喝了十八碗酒。踉跄着却要向缸上去，结果路过了一棵树，上面写着静音井阳缸猛虎伤人，但有过往伤客伤应结火成对过缸，请勿自误。就这么几个字儿啊， 飘飘的来，飘飘的走。 哎，都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飘飘的。阿飘， 别说了。 好，那么我们这一趴也结束啦。接下来我们的第三个游戏，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游戏了啊，是根据关键词来猜角色。游戏规则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抢答的方式准确的猜出每组提示词形容的是每个角色，抢答通过提示词来猜出是哪个角色，答对最多的嘉宾呢就可以现场抽取一位幸运听众，获得另一张签名海报。好 好， 来了啊。重生之绿了那个男主角，我真羡慕他。是谁？ 绿了那个？ 这应该是两，我想想，这两， 哎，这个很好猜啊。 对，宋婕妤，这个重生之绿了那个男主角是宋婕妤， 没错， 绝妤， 绝妤， 绝妤。 对，你只要一看这个重生之绿的那个男主角，这个话本的名字一出，就知道是谁了。 我真羡慕他，是小宋，很羡慕小王。 没错，这是咩咩答对的啊，我先记下来。 客气、 okay、 客气，承让承让。哎，我怎么这么做作？ 刚刚那个留言上面有朋友说，另一位功底又要产生了，令人羡慕的功底。还没，那我们还好多个问题呢，大家待会儿都踊跃参与，看看自己的手气如何。 你呀。 好，第二题。提示一，莲花烙。提示二，来福。哎，这也太好猜了吧。 嗯，这不你得问苏少卿吗？唱的成啥样。 哎，我刚本来想按用莲花烙那个语调来说刚才那段台词，我想起，我想不起来了。 嗯哼， 哎，大家都已经答出来了，那怎么办？你们谁来说一下嘛？ 说一下答案哈， 来嘛来嘛。 我刚说过了， 不是我们家小五吗？ 嗯， 不是，与他有关系。 啊？ 哎，那我提示一下啊，这个莲花烙，还有这个来福，我们这个题要猜的这个答案呢，不是这个始作俑者，而是他的对象。 啊？哎呀呀！ 哦，哎，这莲花烙都唱给了谁听呢？唱给过谁听呢？然后这个来福是叫谁呢？嗯， 哦，是给那个哪家的官儿，哪个官儿家的小姐。 对了对了，其实答案都已经出来了，我看好多人，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写出答案了。没错没错， 就那个小五就很不会谈恋爱，也不知道为什么。温圆圆为什么？ 小五是心还没到那根弦，他主要是他跟谁都好，然后他就是大家他也是个吉祥物。 对， 然后终于动了这根弦了，就是在。 但他小时候好会讨人欢心，然后自从温圆圆把他接走之后，不是，就对自己喜欢的姑娘就完全不会。然后我记得那段特逗，就是说啊，什么小五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大家都还挺着急的。然后最后就说啊，他干了这事儿这事儿那事儿那事儿。然后咱们几个人别说了，再说我也要头疼了。别说了，再说我也要头疼了。 叫什么？十窍开了九窍，一窍不通， 一窍不通， 一窍不通。 那就是、 那个、说一下答案吧，张玲。好，我们进入下一题啊。第三题，提示一，《美少年与竹屋》。提示二，认真宫斗。 刚刚聊过的一位姐妹， 哎，刚刚聊过的，让人也是最后很心疼的。 嗯， 来吧，抢答吧，姐妹们。 那位认真宫斗的，大家都好客气啊，都在等着多刷一刷， 是在等着抄答案吗？大家可以给一些干扰项啊。反正大家平的刷正确答案也不会这个时候截屏的。 嗯，认真宫斗的只有他，那位陈彩荣 ，没错， 陈彩荣 是段段答的吗？ 嗯， 哎，打出来一个端菜，好，那么我们进入第四题，提示一。第四题提示一，江山情重美人轻。提示二，时常背诵长干行。 我靠， 这也很简单了，我们刚刚也聊过。对对对，谁打的？ 我说对了 啊。 啊，可恶， 江山情重美人轻。 那个谁江映流也经常背诵长干行啊，背。 可是江山情重美人不轻啊，对于 对 啊， 是了， 应该是美人情重江山情吧，对于。 我还心想，这一定不是正确答案，我要说一个不正确的答案。 恭喜你答对了， 收工。 好，下一题，第五题。啧啧啧，育儿博主， 小白老师， 我要答角色名啦。得呗，好，没错。段段吗？ 差点说贤妃，德妃，德妃老师，德妃老师是谁？ 德妃老师，没错，正德妃。 嗯， 好，第六题，凯姐睡着了吗？凯姐，呼叫凯姐。 凯姐到这里。 嗯，好的好的。 第六题。 好的，我们进入第六题了啊。提示一，将军之女。哎呀，这个将军之女，我们这剧中可不止一个呀。 嗯。 提示二，看看啊。管家达人啊，这也很明确了，是谁？ 太好了，这个一说这个将军之女，大家都答出了一个人。 第二个选项一来， 哇，大家刷的也太快了吧，答题好快啊，好厉害。 那 饼哥， 那凯姐答一个呗。 田飞吗？ 没错。 哦吼， 贤妃林妙宁，因为我们开始都喊 林妙宁叫贤妃，后来你们台词本上突然冒出来林妙宁的时候，反应林妙宁 那是谁呢？ 哪位？哪位姐姐？ 哦，对，是贤妃，贤妃叫林妙宁。好，第七题，提示一，消极营业。提示二， 艺术家。 这 我圆 了，我自己没错，凯姐都秒答了。凯姐这次不错啊，没有念成烟 暖暖暖。 好，第八题，提示一，青梅竹马。这个选项也很多啊，青梅竹马。 哇哦， 选提示二，提示二，牡丹。 好，把沈元瑶三个字又擦了回去。 还有好多人得答瑶瑶的，正确答案是，请抢答。 王美人，刚才的小王，小宋的同事。 没错，对，养牡丹花。大家也都答对了。 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说起来会。一声叹息的女人， 谁不是呢？在这个剧里面，好，最后一题，第九题，我们的提示一，美食高手， 这 已经可以答了吧？ 这 我快答，快答， 淑妃，行侠仗义， 淑妃 是我。 是我， 凯 姐， 是我。我看着凯姐在那举手，仿佛 凯姐自己抢答了。好的，答对了，这就是淑妃。我觉得她提示二应该写皇帝老儿。好的，那我们的抢答题都抢答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看看是谁答对了。呀， 一二三， 呀，哎，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咩咩和凯姐并列第一， 哇哦，是这样， 那也是我们两位一起吧，一起待会喊三二一啊，这个来抽选的这个规则还是跟上次一样，就是凯姐和咩咩一起倒数三二一之后呢，工作人员会截屏，然后我们截屏中第一个可以看清名字的粉丝将会获得我们的奖励，就是一张签名海报，大家。开始吧，准备。 开剑说预备吧，我们就三二一， 预备，开始。 三， 二，一。 好，让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位全直播间的功底又是。 哦，这么快，这次， 真刷的咻咻咻。弹幕要飞起来了， 可是第一个人的名字我这里看又被挡到来，所以我们第一个算是哪个呢？工作人员请确认一下，告诉我们。 噔噔噔噔噔噔，音乐真好听。 那就是鱼是吧？姓鱼的这位。 他的名字还有一点难念。 哎呀，这个名字我可能会念错。刚才这一轮抢答，我们截屏中第一位能够看清楚名字的朋友，你的 ID 叫做于松玉。我读对了吗？草字头一个松树的松。 因为不认识，所以不敢吱声。 我如果念错了，待会儿请告诉我啊。总之这位姓。鱼第三个字是玉的啊，这位 我看到他发了，他说好耶， 是对的吗？那这位小鱼，小玉，待会儿就是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真的 来领取这份奖品。 直播间小朋友们都好可爱，大家都暗杀暗杀 暗杀暗杀，然后一边说恭喜，暗杀，太可爱了，一起暗杀吧，姐妹们，哭着恭喜，太可爱了，好的，那你呀，那么就请刚才有获奖的两位朋友回头记得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领取奖品哈。 好的，在今天晚上22:22这么好事成双的一个非常吉利的时间点，我们也即将结束今天晚上直播活动，就很开心啊！我们也是，我们四位可能都是第一次这样 齐聚一堂， 哎，齐聚一堂，然后其中可能有三位都是第一次自己搞这个来实际操作来参加这个直播。 前面还在问我直播怎么弄啊，我要进到哪里去 连麦打个是连麦啊，然后很开心啊，在一起度过了 又哭又笑 的 一晚 时间啊，然后中间让人揪心的心酸的以及快乐的一些时光，然后也分享了一些配音中间的趣事啊，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参加直播的三位演员老师，感谢凯姐，感谢咩咩，感谢段段，然后还有我们没有参加直播的所有参与宫墙柳的配音演员老师们，然后另外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们整个剧组的 staff 工作人员们，还有包括我们的编剧老师啊，后期老师，所有参加工作的工作人员们，大家喜欢这部作品，然后一起努力，最终呈现给了大家宫墙柳这样一部很有特色、很不一样的、很用心的一部广播剧作品。我也非常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部作品中来，太开心了，是很难忘的一件事情。也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跟各位神仙姐姐们一起合作啊，也期待我们能够遇到更多的优秀的广播剧作品，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演绎，好好的发挥发热，然后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各位有什么想说的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要顺麦来吗？怎 么随意了 、真的挺感动的，也非常感谢，就是确实先谢谢笑语姐，因为这个这部作品也是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让我非常的难忘，而且就是录的又快乐又心酸，然后又是我们姐妹们怎么说，就是有如此众多的神仙姐妹们一起合作的一部戏，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然后和各位老师们的合作也特别的快乐，然后就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能够多多的和大家再次合作，再次给大家呈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非常非常谢谢，也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策划组这有魄力，因为我感觉确实现在市场上这种类型的剧真的不多，他们非常的有魄力选择了这个宫墙柳这部女性群像剧来进入大家的视野，真的非常谢谢这个制作组的所有人给大家比心，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在座的诸位小伙伴们，谢谢你们陪我们度过了不着调的两个多小时，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我们的宫墙柳才会有了更多更美好的连结，也请大家回去多多跟小伙伴们安利我们的这个广播剧，顺便卖卖货。好，谢谢，谢谢笑语姐， 谢谢 凯姐， 哎， 谢谢段段，今天晚上很开心， 谢谢咩咩， 谢谢大家，谢谢宫墙柳剧组，真的是好用心啊，才会有这样的一部好作品。我觉得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到位，才会成就这样的一个作品。故事非常的细腻感人。虽说是宫里的戏吧，是宫斗的这样的说后宫里面是不是有宫斗，但是我们这部剧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女孩子们的勾心斗角，都是互相帮助，相亲相爱。这部剧里的每个女孩我觉得真的都是很不一样的，各自在各自的状态里发着光，每个女孩子都是很快乐很有趣，然后也都能够感受到每个人物背后让人心酸的点 啊， 嗯，但是它是很暖心的， 嗯， 啊，最后呈现出来的大家是感动的， 嗯， 就说我这个人吧，淑妃这个角色，她离开之后，我会看有评论说，向往自由的淑妃，她终于解脱了。 嗯 我觉得啊说好多人都感动的哭了，我觉得不需要的，因为我觉得淑妃终于自由了，她获得了快乐，她很快乐。 嗯， 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大家细细品味的一个故事，每一个角色她都会有她的快乐。 嗯 嗯，谢谢 大家，都 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你每一个小伙伴，小鱼，感谢我们的， 谢谢凯姐， 嗯，谢谢大家，好棒，好喜欢这样的，好喜欢这样的题材，嗯，嗯， 谢谢凯姐，谢 谢 凯姐， 谢谢，也谢谢我们今天一起，来，也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大家，屏幕前的每一个， 嗯。你看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大家就是这么有爱，彼此支持，然后一起做喜欢的事情。 嗯 嗯， 很写实这部作品，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很好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听完这个故事，但是它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就是今天这个直播就会让我有一种仪式感， 嗯， 哦，我们真的是完成了它，并且真的要跟它说再见了。 嗯，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的这个阶段结束了，然后故事里的人他们还可能，虽然他们过完了这一辈子，过完了这一生，可能他们下一辈子会是其他的样子，然后我们也会在后面的故事，遇到形形色色的角色，都会再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直播的给了我很强的仪式感，然后也谢谢大家，谢谢笑语姐， 哎呀，谢谢你。 怎么突然变成互相感谢？ 我们平时见面也经常，就见面都虽然有平时不是在棚里见到，会见到啊就会啪拥抱一个，走了走了，就大家一起工作真的好开心呀，啊！ 嗯，是的， 嗯，而且 心有戚戚焉，真的 对，就是很开心嘛，大家一起。做喜欢的作品，然后也想把这个东西做好，平时又都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什么，就觉得是，工作和生活好像就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啊，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 尤其是遇到喜欢的作品，喜欢的角色的时候，真的太幸福了， 嗯， 就希望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能对得起自己的这个工作啊，完成好这个角色，也给大家呈现出好的作品来啊，觉得就是好像是有种很好的一种能量在一起共享，一起传递一样，就 嗯 嗯 嗯，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四位今天参加的，可以说是就是今天正好都有时间啊，然后就是来参加了这个直播，但其实还有参与了我们宫墙柳作品中的其他的演员们，包括男性演员们，就是没有太被提起，戏份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在整个这个作品中，魏晨老师也好啊，包括我们的戴戴啊，还有小苏啊，还有包括 歪歪， 所有啊，对，所有的不是张福正要叫张福正所有还有小吕等等等等等等，芝芝等等等等等等，凡是参加了我们剧的男孩女孩们，真的都有呈现出很好的角色的演出，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一部剧这个故事，每个人都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角色的任务，然后就希望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一起做好的作品吧。 嗯，好，我们期待哈。 嗯，期待， 期待，期待， 对对对， 下一次的合作，啊，下一次的相遇。 嗯，然后 吃饭， 是的，然后我们也最后要特别特别郑重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听众，因为真的最终是感谢你们的支持，还有陪伴，还有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饭，谢谢大家，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的最后，我们几个人轮番来再宣传一下我们的宫墙柳吧。 嗯， 好呀，好呀。 再为我们的共产党打打 call。 那我们正式该怎么样呢？大家说，大家那里有这个词吗？ 嗯，从心里说出来的词就是这些词，真的非常，嗯，还是虽然有点旧话重谈，但是还是要说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参加这部剧的整体的一个制作，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大概历时三个月左右，好像不止三个月，反正历时蛮好几个月，然后那好几个月真的也是我这个叫什么？新也是我成长的几个月。嗯，谢谢整个剧组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培养，谢谢笑语姐的细心指导。所以真的那个整个的这个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非常的感人，我也经常自己听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女性群像剧，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男性角色，我这个端水端的，哎呀，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这部剧好就好在每个人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你不会忘记每一个人，你会把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这样一部优秀的广播剧，你不听还在等什么呢？希望小伙伴们多多支持，多多安利，在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嗯。 嗯，一部用心的好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真心感受的。嗯，没有更多的语言再去来形容它，我只能说这真的是一部值得我们用心去听的作品， 嗯， 超级棒。 嗯， 快来听吧。 嗯， 快来吧，没有听你赶紧听，身边有没有什么亲朋好友还没有听，让他们听一下， 呼朋唤友一起来听， 对， 简单直接有效， 好，帮我们 来听， 用来听，我刚刚评论里有也有朋友这么说来着 ，OK， 那行，那我们就在这里就跟大家告别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支持广播剧《宫墙柳》。嗯，到这里呢，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内容就要结束，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漫播 FT 时刻。本期栏目的直播回放将会上传到漫播《宫墙柳》广播剧的页面，以及漫播 FT 时刻的剧集页面。还有，请大家多多支持，要记得点赞、收藏、分享和安利。下期栏目主题是什么？就请关注。我真的是在念词。下期栏目主题是什么？请关注漫播官博和漫小胡探班档案端内账号，就可以及时 get 到栏目的最新情报啦。然后转发我们栏目的宣传微博，还有机会抽红豆和签名。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漫播 FT 时刻，每个周末的黄金时间，主持人和漫小胡一起在这里等你。好啦，我的口播结束了，再次感谢今天所有来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感谢我们台姐，感谢咩咩，感谢段段啊。那么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声晚安，再见吧，一起。 好的， 嗯， 好， 嗯， 起。 晚安， 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穿过一生，到头来竟看着今生不朽。那年的我们月下饮美酒，